今晚請到陶謹申上嚟啊，咁啊，即係大家咧就可以踴躍留言，有啲問題咧就問一下。我頭先都問咗關於今日嗰單案啊，即係改判罪名嗰單案，由呢個非法嘅工具變成咗攻擊武器、攻擊性武器啦。咁 嚴重好多嘅， 嚴重好多， 判刑都唔可以嘅 啊！啲攻擊咁樣啊嘛啊，非法嘅工具爭幾遠啊？好 ，anyway。咁啊，請到土上嚟，梗係同法律有關嘢啦。咁啊，喺呢幾個月咧，其實唔係呢幾個月啦，呢一兩年咧，我遇到一啲人咧，佢哋教育水平好高嘅。OK， 咁啊，即係，但係咧，一講到咧三權分立呢個問題咧，就因為韓正就講嘛，行政、立法、司法有共同責任止暴制亂啊，對阿林鄭噏噶嘛 ，OK？ 嗱，早十一年前咧，阿習近平嚟到香港咧就打點奧運啊，大家都記得啦。咁啊，習近平就話咧，行政、立法、司法應該互相配合啊嘛。呢個係第一次有即係咁高嘅領導人講到出口。之前嗰啲咩江澤民、温家寶、胡錦濤啊呢個鄧小平都唔噏呢樣嘢嘅。咁啊，佢呢樣嘢咧就係香港其實最敏感嘅嘢。 哦， 中共唔承認香港有三權分立，但係中共就承認，起碼特區政府都承認香港司法係獨立。佢亦都知道， 唔係香港政府係向外地宣傳。 係 呢樣就係香港嘅好嘢。係 啊，嗱我哋 好緊要啊呢個。 只狗咧，阿蓮咧就響應緊我哋講嘢啦。啊，即係我哋講得啱啦。阿蓮你好啊，你好啊，入埋嚟啊，唉。阿西啊，阿西良只狗啊，阿卡文只狗啊，嗨！ 好乖， 我哋講嘢講得好啊， 嚇！誒，佢真係走過嚟嘅， 係啊，依只金毛尋回犬，尋回犬嚟嘅 ，OK， 多謝你欣賞啊 ，OK， 嚇 ！Anyway， 講翻喺度咧，即係我好意外咧，原來咁多人係唔明咩叫三權分立啊！最弊咧，依啲唔明嘅人咧，佢係 enjoy 緊享受緊三權分立。提供的保護和好處的。你香港遇到的港澳藍絲啦，咁而家再加埋呢個海外親共華人咧，我唔知佢哋真係唔知還是係假唔知。 嗱，我啊覺得咁樣 啊，呢班人即係喺我面前擺埋阿狗，唉！ 你知道香港咧 啊， 好多內地嘅有錢人 係 啊，有黑錢有白錢啦 嚇， 唔知啊， 即係台面台底都有咧， 好複雜。 係 咁，佢哋點啊？他們覺得香港好像內地就好了、或者呢隨時警察入屋查什麼都可以搜查什麼都可 以、 當然不是啦、喂就舉一個公開例子郭文貴 是 他說什麼他說香港喂這麼離譜的警察 是 這樣亂咁搜查亂咁封人的戶口 是 喂他都認為香港還有法律的香港還有法治的 是搞錯了他說香港還有法治，即是說香港原先有的嘛。 是啦，即是他意思就是說呢，喂，我郭文貴，我擺啲錢喺香港，就是信你香港有法治的喎。 是。 咁所以你說內地人，或者其他全世界的人，是不是珍惜香港有法治呢？當然是啦。 就算佢領即係咁啊，嗰啲領導人啊，可能嗰啲咁啊三奶啊，孫啊仔啊， 係。 喂，事實上香港如果唔係揭發好多領導人嗰啲咩子孫好多錢㗎， 係家族啊，啲家族喺香港有份。 嚇！咁我唔知佢咩背景啊？點解有錢咁多錢啊？廿幾歲又幾廿億啊？係嘛？咁但係香港點解好啊？就係有法治啊嘛，係有法律保護啊嘛， 係 係嘛？咁你話如果同內地一樣啊，亂曬龍啊，話乜就乜啊？啊，公安大曬啊，唔會咁噶嘛？即係我諗呢個即係其實最清楚真應該要珍惜香港嘅法治咧。我相信是體會過內地的制度， 是有得比較 就知道， 是 真的。我們平時在街上很多話給我們聽，甚至當然你懷疑很多內地人一定是一定唱國歌跟你鬥過，但是當牽涉到真正的資產、啊、保障他們公司的東西， 利益 是有另一套了。 他有什麼國慶酒會、啊反要止暴制亂、啊、反港獨、啊、他會站出來的，又捐錢又登報紙的，有他的名字、啊、那怎麼、啊、如果他告他公司又說他的公司的錢、即不來歷不明、啊、懷疑，那怎麼辦、啊、那法治了、 是啊、 你不是那麼容易、抄我，即根本就沒有抄家這件事的。 不是，你說不明白什麼叫做、三權分立， 是 那至少都明白什麼叫司法獨立、啊、 是 是吧，咁可能中共就話獨立，咩獨立都唔得， 係 全部都係共產黨管， 係 可能佢諗法就係咁啊嘛，需要全面管治權啊嘛， 嗯， 咁管全面管治權包唔包法院啊？我唔知喎、啊，即係等於 唔係佢認為喎，喂呢、這個白皮書咧全嗰、那個應該點講？2014年嘅白皮書講咧，香港領導人咧就係包括埋係法官 喺三個上邊啊嘛， 係啦。 咁即係應該理論上林鄭咧管埋法院啊嘛， 係係係。 對佢個概念係咁噶， 係 啊，所以佢覺得林鄭應該管住法院噶。 嗯 啊，點解你可以咁咧？點解你唔配合咧？就係、是、咁。 嗯。 但係林鄭有苦自己知喎，佢點樣控制住個法院啊？ 佢唔會咯。阿梁振英嗰陣時都唔會啦，係嘛？梁振英話時話話土。我啊覺得啊，即係呢個世界上歷史就冇如果嘅。不過 唔係應該咁講，我哋啲擔心要小心。 係， 因為如果上面領導人叫阿林鄭一定控制埋個法院， 嗯， 你控制唔到啊 ？Next， 係 下一個嚟控制個法院。 我睇冇咁蠢嘅。 林鄭而家想控制法院，我諗佢自己都驚。我阿 Sir， 我點控制法院啊？真係係咪？你而家啲弱勢，你仲話控制法院？我真的不知道， 那就衰兩田總了，就慫恿建制派那些現在說去控制法院咯，看他的選情咯， 會不會控制下一個首席大法官是誰、 透 過他來控制法院， 我不排除任何可能性，橫掂馬道立都說會退休 了， 下一年三月他說下一年三月、正式手好像類似這樣、啊、夠班65歲嘛。咁今日啊，葉劉點解係講起啲嘢咧？就因為而家討論緊法官嘅退休年齡係咪應該由65延伸到去70 啊？佢驚突然間馬道立話 啊，唔係馬道立喺早排早一兩個禮拜講過話，佢話會退休嘛，下年三月。 唔係佢嗰度終審法院可以啊，已經係唔係呢個限制嘅？ 係、啊，但係而家係今日係。嗱，佢講噶嘛？ 係、啊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 啊，今日係討論嘅時候，佢講嗰個叫做乜嘢啊？ 法官 延長退休年齡，係啦。啊，咁啊，即係法官，你可以係控制佢嘅，你可以控制用個或明或暗嘅方法，但係對香港有冇益咧？對 共產黨諗法好簡單嘅咋，我只要控制咗個頭就得啦嘛。 係，佢哋係咁啊嘛，佢哋係咁啊嘛。 啱啦，馬道立退休啱啦。我哋可唔可以有一個？就算不要說控制啊，多些體會他的想法的都好多啦、他一定是這樣想， 他一定是這樣想、但他做不做得成就是另外一件事、你其實回歸之前他們都是這樣想的， 是是是是、我始終一天可以控制完的， 是啦，不過呢他基於客觀環境他不可以嘛，所以客觀環境包括很多利益的嘛，是即大把中資機構呢，中資上市公司是透過香港去上市去集資然後走去外國的嘛，個個都是這樣的，他的個個都會告訴他，喂，沒有香港的法治沒有了我都不行、 啊，咁好多。 咪尤其是而家紐約，你唔想得咯喎。 係啦， 你翻咗俾人咩啊？又話要改翻轉頭，又話要封你依樣，又話要咩法律，又集體訴訟。 係 啊，話你呃咗啲咩？話你個報表係假。 係 好大鑊嘅喎，你幾大間公司都死嘅喎會。 係啊，咁所以 唔敢去㗎啦，佢哋唔敢去啊，真係。 嗯。喂，好啦，講翻嚟呢度啦，而家講完咗啲嘢啦。咁今晚就話即係而家越止越亂啦。咁咧嗰個暴力嘅衝突咧係不停咁升級。呢個蒙面法咧就立法咗一個月，其實咧又講開啊，世界各地都有有不少國家同埋地區都有蒙面法，不過咧基本上佢哋係經過佢哋嘅法院佢哋 代表市民 嘅 代表人民嘅 議會係 全面討論之下做， 討論之下做，即係佢係有討論過，係有民意支持嘅。咁啊，即係香港人最 同埋佢嘅政府都係人民選出嚟㗎啦，先啦，係 啦， 係 啦，係有討論㗎。香港嗰個咧係冇討論過嘅，即係如果啲藍絲、港澳藍絲以及海外親共華人日講就話加拿大都有蒙面法，大家對數啊嘛，加拿大有蒙面法啊嘛，我要話俾你聽。加拿大的蒙面法是經過國會討論，由最大兩個政黨同一時間是支持投贊成票，包括這個保守黨和自由黨是兩個黨都投贊成票之下通過的， 不是這樣容易一令人民服氣嘛， 是的， 而且醞釀的過程裡面它很多細節呢它會經過討論， 是 的，還有公眾陳情， 是 的，還有影響什麼人，咁佢會小心嚟到去平衡噶嘛？ 香港嗰啲喺一個幾日之內係搞掂嘅。咁 啊，唔係啊！如果細節嚟講咧，純粹個法律咧，係一宣布就係噶啦，係冇層討論噶。所以而家我哋 佢冇討論噶，即係但係彈出消息嘅時候咧，得幾日嘅啫。 彈出消息冇用，因為你萬一消息係冇人知道你嗰個毛志天書係寫乜噶嘛。 係 到依家，我哋每一次問啊嗰、那個佢而家局長唔敢嚟啊，司長唔敢嚟啊， 鄭又話唔敢嚟。 我哋喺嗰個 好耐冇見過人咯喎。真的很久沒見過人。 蒙面法的審議委員會呢 是 他找個副局長來， 是啊，我記得是 的，好像錄音機一樣，譬如你問什麼有沒有效呢， 林瑞麟 歐志剛，他呢就 林瑞麟不是錄音機嘛， 林瑞麟就更厲害，其實都很相似，其實他不是 AO 可以做到這樣，是警察那邊過來的， 是 他有前途啊， 哦， 因為可以比 AO 更不斷重複都得， 係 不斷 loop。佢亦都咁喎，嗱佢好處係咩咧？李家超會發火嘅。 哦，咁有啲性格。係 啊， 係我見佢發過火啦嚇。佢話：唔犯你唔犯法，怕乜驚啊？ 係啊， 呢啲係負氣説話嚟噶嘛。 阿志哥唔會嘅。 哦， 咁啊，即係你仲難搞喎。 係， 佢好斯文，好淡定。啊，我好粗魯，佢好斯文。我哋咧蒙面法咧係止暴制亂，因為我哋睇到好多示威者點點點，我哋警察咧就係咩要執法點點點，佢真係重複又重複， 係 好斯文咁講， 係， 但係其實呢個先係最暴力， 係， 佢咁採你都傻啊！佢直情唔用嗰個 heart 嚟同你 debate 啊， 嗯， 佢一總言之咧就我讀完又讀，讀完又讀， 嗯， 啊。咁總言之咧，個影出嚟咧，我冇惡形惡相，嚇，我又冇乜論據，唔緊要。佢即係有啲大台咧，就不斷碌住佢嗰句噶嘛。 嗯。 啊，然後仲有攞啲牌啊，嗱，你示威者幾粗暴？ 嗯。 咁咪完啦，個委員會就咁完咗啦。咁跟住啲大台就係咁碌，就影住嗰個幾亂咁。 嗯。 咁佢咪搞掂咯？佢就係唔想同你有一個論據有意義嘅一個競爭。 嗯， 咁你個論據啱，我個論據啱咩？佢冇嘅，總言之就喺度碌一路， 就唔到。嗯，即係 repeat 咧。喂，你覺得你即係最大嘅問題嗱？而家蒙面法通過咗咧，冇辦法止暴制亂。而家冇辦法， 因為絕大多數人民唔服氣啊嘛。 係啦。 喂，呢個好重要啊！你講嗰度咧，你如果係人民選出嚟嘅議會， 嗯， 同埋人民選出嚟嘅政府。即真係真正嘅選舉，記住喎，嗰啲都可以選出一啲突然間諗錯政策，好唔尊重人權嘅人喎，或者某一個政策，但係最後起碼佢有一個機制，下一次大選有機會糾正，佢個黨亦都對佢有制衡，因為點解咧？如果你亂即係手上你亂咁嚟， 民望會跌，佢個黨咧啲人都會喂唔好亂嚟喎。咁你變咗成個有一個互相制衡監察咧，就人民始終都係最大。 嗯， 經過四年之後、五年之後，我仍然會制衡翻嚟。咁同埋咧，如果你話舉個例，你做個蒙面法，你話唔係咧，我要有一個少數嘅指揮者，有幾千人咧，佢好離譜咧。我而家要試呢個，睇下可唔可以制止佢。其他市民咧願意可能俾一個耐性，睇下首相呢個政策係咪真係得。 嗯， 同埋有冇啲好即係叫後遺症，同埋一啲相反我哋意想不到嘅效果出咗嚟，我仲可以鬧鬼你，仲可以要求你問責。但係而家香港冇，乜都冇喎。你出咗嚟好多好大問題啦。舉個例，我哋喺個委員會裏邊問佢：喂，嗰啲社工點啊？咁社工算唔算係專業啊？碌碌碌碌碌咗幾個會之後，最後先肯答。如果咧社工咧都即係佢係一個專業，不過如果喺現場咧，佢係做緊一個輔導嗰啲咧，咁咧佢都係可以一個合理嘅辯護理由嘅咁。但係記住喎，同一時間。羅志光就講喎，即係個局長，以前我哋民主黨嗰個，佢又話係咩？有啲社工喺現場做緊，佢哋有邊個機構叫佢哋去前線嘅咧？即係佢用呢個角度啊。佢認為係咩？哦，你咩小童群益會啊？咁你有叫你個外展社工去前線嗰度咩？嗰度有你嘅 client 咩？冇你嘅 client， 咁你咪做緊社工咩？咁 哦，咁樣嘅方法。 佢係咁嘅思維喎。咁死啦！咁我哋係咪個議員咧？議員有監察政府的職能啊嘛，咁我喺現場戴口罩，因為你大佬你放咗催淚彈啊嘛，喂咁我死嘅喎會，我避一避啫咁，死都唔答，到依家死都唔答，譬如議員係咪專業啊？佢話記者係，因為點解佢驚得罪啲記者啊嘛，但係都唔係喎，搲你個面罩落嚟啦， 係， 跟住你話喂唔係喎，你局長唔係咁講，官府咩老細在遠。拳頭再近， 唔係即係秀才遇著兵。 係啦， 有你講，有你講不清嚇。 仲有啊，究竟現場嘅警察嗰啲原助級當唔當李家超係局長咧？ 係 當佢連林鄭月娥都唔當啦。佢呢個張建宗都唔當你係司長啦。 係 係嘛？你同我 張建宗唔代表我 嚇、啊？你話李家超咁講，你叫李家超嚟見我啦，即係好似佢話叫佢叫耶穌嚟見佢一樣，係嘛？所以你根本你對住咁樣嘅警察係冇辦法嘅，點解？我話俾你個原因喺邊度咧？有兩個原因，第一就係根本啲警察已經惡曬，佢就覺得自己係法律。第二根本呢條蒙面法完全冇訓練就執行啦。 係 嗱，平時咁嘅有個法律咧就係咁，你點都有。譬如你咁嚴重咁大鑊嘅法律，係咪至少幾個月去全部會有機會出去面對嘅人嘅警察前線？ 有邊飛 幾千一萬人啊嘛，全部係咪上過堂啊？ 係係 冇嘅， 係 好啦，啊唔好係半個半年咁耐啦，唔好話三個月啦。喂，就算你話咁，而家時急萬田急啊咁啊，係咪要三個禮拜都要啩？一萬人要唔要啊？上堂冇嘅，咁就一出去就係咯喎，然後就大家讀嗰條條文就嗱，你自己執生啦咁啊。哇，大佬咁睇下啦，個個咪覺得自己就係我中意點就點咯，記者搲低你先咯，咩事啊？ 打咗你先咯， 咁就係咁啊！所以你明 噴咗你先咯， 係啊！所以點解你話 消防啊？推咗你先咯， 啱你講啱啊！啱啊！ 即係嗱，啲人咧就唔好咁幼稚啊！你嗰日咧個消防同啲防務隊喺度推撞啊，有分別噶。個消防係乜嘢裝備？冇，佢淨係著件恤衫嘅就制服恤衫嚟噶。你啲差人咧，係揸住全副武裝㗎，你撞下佢個手臂都有護臂嘅，有護膝，乜全身都護，佢揸住支棍同你推㗎，係武裝係懸殊。如果你唔係盲，你應該睇到㗎。即係有啲人唔好同喺我面前講埋曬啲嘢，啊推撞啫嘛啲，喂，你同嗰個武裝人員推撞，同埋一個冇武裝人推撞係有分別㗎嘛？你唔係隻手感都冇嘛？係咪先？你啲如果你係冇嘅。就一定你對眼要睇林信潮，你咧啲皮要睇下，你知嗰啲神經科係咪你啲手腳係冇感覺？一個大隻嘅有武裝嘅，全有差唔多盔甲嘅人，你同佢推撞，同埋一個又好似阿陶謹申好似湛國陽咁嗰啲推撞，佢爭好遠噶。 唔係啊，你呢個蒙面法咧，你如果是人民不服氣， 係 你又即係警察嗰啲咁嘅暴力。 過分的暴力日日展示出嚟， 嗯， 同埋而家咧有咁多嘅嚴重嘅受傷，即係老實，即係邊有人人民會服氣啊？仲有你如果止暴制亂係個策略係成功，同埋咩話人民最大嘅共同嘅責任與利益咧， 嗯， 你就唔會個民望一路咁跌啦， 係啦， 係嘛？好，啊，簡單，喂。市民都有眼睇㗎，唔係話盲目咁樣 去反對政府㗎。 嗯， 你係越做越衰，咁所以連咧嗰啲，喂老實講，而家已經係剩翻藍絲嗰啲都要離棄佢，先至會剩翻咩啊？而家八對二咁滯㗎。 嗱，咁咁講啊， 同埋嗰個民望一路跌跌到跌到。 啊，呢，這個就係，林鄭嘅民望啊嘛。係 啊， 有史以嚟最低。 同埋警察嘅信任。 係啦，有六成七嘅市民。即係受訪者嚇，即係三分之二嘅人認為咧，警察近幾個月的確出現咗濫暴失控嘅情況，冇得假噶啦，三分二，三分二對三分一，剩翻嗰三分一唔係 support 差佬嚇，唔係全部，佢有啲係冇意見嘅，即係話係壓倒性嘅，因為啲人真係唔係蠢噶，稍為有 feeling 啊，咁啊可能翻到公司你老細係親共都冇辦法啦，哎，止暴制亂啱啊！那些僆仔揼死佢就啱啦，我哋已經好仁慈噶啦，美國佬肥腸啊，知道你嗰邊。實際上，佢係 你真係咁 叻噶， 你真係咁諗嘅老細咧。 嗯， 你其實都唔係真係好夠膽同啲下屬咁樣講嘅。 係， 因為你知道咧，你個公司會散嘅。 我知道，但係你見到你老細平時出席啲咩活動啊嘛？反港度有份，有佢份，止暴制亂有登報紙出嚟，你估嗰班嘢冇啊？咁誒，佢哋咪誒呢啲人，你見到老細咁，你都唔講啦嚇。但係個心咧，我翻公司唔講啫，唔等於我條氣順啊嘛。接到呢個民調中心嘅電話，我梗係話啊，真係濫暴，真係失控，有眼睇，有啲嘢直情係黐鬼線。你同你喂，有啲就好唔公平，人哋同你拗兩句，你就近距離咁樣擠人。 喂，呢個我唔理你朱海迪，我又咁噴你，或者一個肥仔咁啊，佢就你講一句啫嘛。 嚇！ 喂，最好嘢就係因為現場係全部影曬嘅。係，佢有咩？佢有咩嘢暴力對你，或者有咩嘢係示威啊？喂，佢淨係講一句啫喎，你使唔使咁樣啊？仲有一個女仔添，我記得有一個喺嗰個希慎對出嗰度， 係 最近啫嘛。喂，真係離曬譜嘅，真係。 啊，仲有， 仲有追住啲記者嚟噴喎， 係追住你嚟噴， 就係你嗰個消防員嗰單，係 啦， 消防員俾佢兇啊嘛， 嚇， 然後其他有幾個四個記者咧，就想影住呢個情景啊嘛， 係， 佢跟住一路講一路咁樣， 咁樣噴， 喂，嗰個記者有乜嘢會，個記者做咩？個記者幫你打你啊， 啊， 救個消防員走啊， 冇啊冇啊嘛， 喂，嗰個係一個現場嘅報導啫嘛，你追住人哋噴喎， 係， 你發神經嘅真係。 不過咁嗱，即係一件還一件啦。佢嗰兩個差佬咧，嗰兩個差人啊，追出嚟追啲記者啊嘛，兇啲記者啊嘛，噴 你 咁咁噴噴你，係 嘛？ 但係咧，佢出到外圍嘅時候咧，有幾個防暴隊，包括埋便衣嘅，佢哋係冇任何 action 嘅。 我知， 即係話， 但係佢褪到褪到影唔到啦嘛，已經係佢個目的就係唔想你俾你影啫嘛，站 係佢就俾喂嗱呢啲咪抵死咯。你啲嘢如果你光明正大嘅，你真係跟足蒲司長程序做嘢，你怕咩俾人影啊？ 唔係啊， 你成日都唔俾人影，人哋梗係喂啲市民喂，你係咪有啲嘢衰嘢做咗，唔想俾我哋知道？ 唔係，我覺得啊，如果唔係影住啊，我懷疑嗰個消防員我唔知咩下場啊。 係啊， 喂，唔好意思啊，真係我真係你諗一諗啊。如果側邊嗱，你記住佢啱空緊嘅喺欄杆，隔離就有個記者， 係 佢原來跟住呢個記者咧就兇呢個警察就兇佢，啱啱咁走。但係你因為你隔住欄杆，佢趕佢唔到嘛。 係。 最後咧，趕到佢去咗呢度咧，一路趕到好遠啊嘛。 係。 哇！如果你話 啱啱冇記者， 哎，對唔住，我真係有我等呢個消防員擔心。 啊，其實咧，香港傳媒咧，已經係總動員咁滯，但係咧，每日實在太多嘢發生，係影唔曬嘅，根本就影唔曬，報導唔曬嘅。咁啊，仲有咧，嗱，嗰啲細路啊，十二三歲，你捉到佢幾個大人？撳住一個，你絕對可以制服咗佢啦。仲使唔使噴胡椒噴霧啊？ 唔係，同埋每次咧壓住之後講乜嘢 啊？ 啊！你唔好用，你唔好反抗啊！你唔好反抗。喂，嗰度俾人壓到痛，呢個人痛到你即係你會震噶嘛？會喐噶嘛？佢反咩抗咗六個壓住一個啦已經。 啊！ 佢話你唔好用武力啊，你唔好襲警啊咁啊。 啊！ 或者你估你講呢句説話， 係你講呢句説話，有啲大台會影咗咧，就誒係喎，佢哎呀佢又咪襲警啊，佢又咪用武力啊咁。但係你唔好當啲市民傻嘅啫咁。 點襲警啊？ 啲對白嚟嘅，你知唔知啊？全部對白嚟噶。 啊，就話你話嗰啲啊出街搞搞震啦嚇，你用搞搞震嘅字咧，喂，咁嗰啲保安你入商場。保安佢職責嚟噶嘛，上頭叫佢做，佢職責係唔俾你入啊，他人入嚟得，你有手令得啦，你合理理由，你冇講，咁咪拉曬啲佢唔俾你入，你就拉曬啲看更話佢阻差辦公。 佢有幾個真係告添啊？ 係啊， 地產商嗰啲嗰啲 行基嘛，告五個啊嘛，喂，人哋履行職責啫喎，喂佢你差人最後屘入到佢啦，你有乜理由入唔到？你有支棍啊嘛。人哋講聲話喂，你唔入得嚟啫喎，咁咪告人阻差辦公。唔係 我自己好擔心啊！幾個保安啊，真係嗱，因為最慘啲保安公司啊，頭全部都係退休警司嚟嘅。 咁講， 你冇得冇，真係好慘啊！話俾你聽， 人哋嗰啲已經係 但係我話咧，呢個地產商，如果你唔去撐你啲夥計，你話齋，你打到佢保護你嘅牆，佢驚個牆俾人哋整死啊！大佬， 係啊， 保護你嘅財產啊！大佬， 佢保 護。如果你而家唔撐佢啊，我覺得呢啲地產商真係。真係，唉，我唔想講啦，真係想講粗口。 嗱，咁講啊，你呢招去拉啲保安，咪變咗啲大地產商唔老禮你咯？你搞我商場啊嘛。第二，低下階層滿意你咯。哇，咁你做保安嗰啲係 unskilled labour 嚟噶嘛？依啲人喂，佢有咩做錯啊？以前邊有啲咁嘅嘢話喐下阻差辦公，喐下告你阻差辦公有所 個法律好清楚㗎，你真係要有一個。具體的你話追捕緊嘅疑犯 係， 咁先至可以入去噶，同埋追住入去啊，同埋你基本上係知道佢係點樣情況噶，你根本邊係啫，完全唔 係。咁即係濫捕啦，咁即係三分之二嘅人認為你係濫捕同埋失控。 唔 係， 你啲市民唔係傻噶啦，唉。 好，咁啊唞陣先，翻嚟再傾最後一節。 嗱，而家天氣咧就開始轉涼咯。大家要記住穿多件衫，千祈唔好冷親啊！尤其是我啲咁老嘅咧，冷親啊，好大鑊，好容易變咗肺炎。咁喺出邊保暖之後咧，個胃都要保暖喎，知唔知啊？由11月1日至11月15日，去我哋嘅門市或者網站買任何兩盒嘅大煮系列嘅臘腸啊、潤腸啊，咁呢啲係咪一斤裝嘅？就送特級花菇一斤，價值120元嘅嗱。鵝潤腸就220元，黃牌臘腸就210元，鮮肉臘腸就200元，鮮潤腸就200元，而家要食啦。其實呢個我今日其實唔敢食嘢，我減肥，但係呢個都要食。今朝到而家冇食過嘢喎，我而家咧係夜晚食完嗰餐飯之後咧，十幾個鐘頭唔食嘢喎。其實我再努力啲減肥嘅。忍唔住食咗咁多嘅大鑊。